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假日精华版，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演出开始了。 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而这天在心理诊所里，一位心理医生正在测试他的一个病人。 你用什么办法能让一只鸡蛋从10米高的空中落到地下而不碎呢？仔细想想再回答。 病人立刻回答道， 不用想了大夫，我先从离地面11米高的地方把鸡蛋扔下来，然后再在离地面1米高的地方把鸡蛋接住就行了。 话说一年一度的伦敦啤酒节终于在热热闹闹的场面当中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几家啤酒厂的老总决定一块儿喝一杯庆祝一下。在酒吧里，科罗纳啤酒厂的老总坐下来之后对服务生大声喊道， 伙计，给我来一瓶全世界最棒的啤酒科罗纳。 听到他的话，百威啤酒厂的老总不甘示弱，也对服务生喊道， 伙计，给我来一杯啤酒之王百威。 而科尔斯啤酒厂的老总听到了前面两个老总的话，他也对着服务生大声喊了一句， 我要全世界唯一用纯山泉酿造的啤酒科尔斯。 此时只见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不紧不慢地对服务生说道， 好吧服务生，给我来杯可乐。 听到吉尼斯啤酒厂老总的话，刚才刚刚说完话的科罗纳啤酒厂的老总、百威啤酒厂的老总和科尔斯啤酒厂的老总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此时一旁的服务员向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问道， 哦，尊敬的吉尼斯酒厂的总经理先生，您为什么不和前三位一样也点一瓶您旗下品牌的啤酒呢？ 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回答道， 嘿嘿，既然前面的三位先生都不喝酒，我又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喝呢？ 话说这么一天，一位富豪要和他的好朋友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上天上兜风去。出发前，这富翁啊就对他的这位好朋友说道， 朋友，告诉你，我这架飞机是双引擎飞机，刚才我对飞机做了一下检查，有一个引擎有点问题，可能飞到一半它会停下来，不过你别担心，没关系，我这种小飞机比较轻，就算只剩下一个引擎，动力还是足够把我们安全的带回来。 听说这话，和富翁一起要升空的这位好朋友就没太在意，不过呢他们开始飞行的时候，这位富翁的脸色是越变越难看，弄得这朋友心里有点发毛了，他就赶紧问他这富豪朋友， 你这是怎么了朋友，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引擎它彻底坏了，这不是在你意料之中吗？我们不是还可以安全的返航吗？对不对？ 听了这话，那富豪很紧张地说道， 朋友，你只说对了一半，的确是有个引擎坏了，可是坏的不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 话说在森林里，狼妈妈生了一只狼崽子，这只狼崽子从出生开始就喜欢吃素。这狼爸爸狼妈妈是绞尽脑汁的训练这只狼崽子捕猎，终于有一天，狼爸爸狼妈妈欣慰地看到儿子正在狂追一只兔子。只见这只狼崽子抓住兔子之后，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对兔子说道， 死兔子，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别往这片来，这片是我的地盘，现在把你嘴里的红萝卜给我乖乖地吐出来。 花小王啊，是一名幼儿园老师。这天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呢，他旁边坐一年轻的母亲，抱着一可爱的儿子。无意当中，小王就发现这小孩的母亲啊，正在闭目养神，而小男孩呢，正在津津有味地吸着他自己的手指头。职业习惯让小王就情不自禁地一把把这小孩的手指头从嘴巴里给拽出来。谁知道他这么一拽，小男孩哇了一声就哭了。当妈妈的马上就醒了，看见宝宝直哭，赶紧问宝宝：“ 宝贝儿，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回答：“ 妈妈，这个阿姨是坏蛋，她想吃我的手指头。”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话说还是在动物王国里啊，这天有一个壁虎跑到了附近一家证券公司去了，一进证券公司他就迷路了，而这个时候鳄鱼从远处爬过来了，情急之下这只壁虎一把就抱住了鳄鱼的前腿，大声喊道：“ 妈妈妈妈。” 鳄鱼一听这声音啊，立马就是一愣，随即老泪纵横地说道：“ 儿啊，难怪妈认不出你来了，看看这才刚炒多长时间的股啊，就瘦成这样了。” 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真，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话说这天在心理诊所里，一大夫走进了一屋子，他要近距离的观察他正在治疗的两个心理疾病的病人目前的情况。只见这屋子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把自己挂在天花板上，而另外一个呢，安安静静的坐在椅子上织毛衣呢。于是他问这个坐在椅子上织毛衣的人： 先生，告诉我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正在织毛活，大夫。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天花板上的那个家伙他在干什么？ 那个人他正在扮演一根日光灯管。 是吗？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让天花板上那个家伙马上下来？ 不行，大夫，他要是下来屋子就黑了，我就没法织毛活了。 话说有这么个周末培训班，专门教男士做饭。这一天呢，烹调课上老师教学生们烘烤蛋糕。这罗萨被叫出来，要求他去检查一下这蛋糕烤的到底怎么样了。而且去检查之前，老师还再三叮嘱罗萨： 罗萨先生，你只需要把一把刀子插进蛋糕里，拔出来的时候刀子如果非常干净，那就证明蛋糕已经烤熟了。 罗斯按照老师的话去做了，大约有10分钟的时间吧。这罗斯回到了教室，他支支吾吾地对老师说道： 报告老师，蛋糕有可能还没烤好，我刚才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办的。我在整个楼里到处找，我找到了咱们全楼里最脏的一把餐刀，然后把它插到蛋糕里去了。可是我拔出来一看，它还是脏的。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报的广告栏里登出了这么一则广告： 廉价出售鱼竿、渔网以及连裤下水靴，有意者请拨打电话或与女主人联系，号码是52774689239。请注意，如果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不要跟他多说话，只需要说一声打错了就可以了。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话说这天赶上小刘结婚，朋友送了他两本书当贺礼。一本是实用菜谱大全，专门送给新娘的，希望新娘结婚之后呢，能给小刘多做点好吃的。另外一本是一本励志大师自传，也希望小刘在结婚以后能仔细看。这小刘没客气，接过礼物就打开了他那励志大师传，一看扉页上有这么一行小字儿，这是一位励志大师的格言： 我坚信，一个无论他老婆给他吃什么东西他都说好吃的人，他早晚会成功的。 而小刘上班那公司是在一座大塔楼里头，而这大塔楼呢电梯不够，所以上班高峰的时候这电梯是人满为患。一大清早小刘又因为电梯迟到了，所以进办公室的时候是蹑手蹑脚的。他正暗自庆幸没人发现他的时候，突然看到同事小美迎面就冲着他撞过来了，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又闷闷不乐地坐在了附近一把椅子上，开始有点要哭的意思。小刘觉得有点奇怪，赶紧过去问问小美情况。小美气呼呼地回答道：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减肥了，我这回说真的，我告诉你，我以后我再也不吃饭了。 听小美这么一说，小刘更觉得奇怪了，总有点原因吧。于是他继续追问下去，就听小美说起了缘由： 你不知道，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我一上梯子就超重，真烦人。 小刘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电梯惹的祸，于是他赶紧尽力地劝道： 嗨， 这不是你胖的事儿。你说咱那电梯呢，正好你进去啊，就差那点分量，一进去他就报警，这哪能说明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别发着毒誓减肥了啊，不能这样，伤身体。可是听到小刘这么尽心竭力的劝，小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生气了。她冲着小刘让了开。 得了吧你，就恨你们这些爱说风凉话的。你知道什么呀？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我一上去就报警了，我马上就下来了。可是就在我后头又有俩人上去了，那电梯愣没报警，那能是电梯的事儿吗？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这一天啊，有一位男士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大声的哭泣，一边哭他一边自言自语：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漂亮女人喜欢我呢？ 他的哭声被坐在旁边正在看书的一位女士听到了。这位女士非常好心，于是她转过头来安慰这位男士： 这位先生别再难过了，我很理解你的这种痛苦，你一定要想开一点，明白吗？ 听到这位女士的话，男的扭过头来看了看她，然后又转过了头，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还一边自言自语：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漂亮女人肯同情我呢？ 让他怪我多情难忍。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你问我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